你为什么这么笃定说一定会去再来一趟呢？ 嗯，一定呢，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首先来说，说实话，这个地方确实它有很多令我感动的一些人文事、人文哈、人文故事， 老百姓感动 的、啊。对，我在上一期也讲过一些比较让我感动的事情。 是，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它确实还有一些独特的景观啊，包括我上次也讲过，它有古丝绸之路这种驿站啊， 对， 也有这种上千年的村庄。而且呢，也有一些这种现代化的建筑，有一些比较有设计感的建筑嘛。 把他说的真的是全都是我们想要去看的点。 对呀、啊，上千年的村庄，我对这个比较 对对对真的是。 对，我觉得可以来一个考古之旅了。这个头发丝， 反正是充满了你对这个目的地的想象，而且。在那天的直播当中到你还记得吗？ 很意外收获。 对真的是意外。 是的，意外怎么意外，今天详细说说意外。在说那个这三个国家那个意外之前，咱们都是出去玩过的朋友，都有自己的经历啊。您作为旅行家这个角色，在路上这么些年走了那么万多多万的公里，有没有第一次意外你觉得让你措手和不及的时候，那个意外是什么？还有吗？你忽然问你一个问题，比如这就是一档采访节目， 这就是一个很意外的问题。 对， 有没有？ 就是 哎呀，措手不及，我无法解决当时的情况，还记得吗？ 你说的这个意外是指的我高加索之行，还是说所有的 之前的所有的最大的一个意外 啊？最大的一个意外就是这个飞机感觉要失事了，我应该怎么办？ 哎呦， 哦，那这还真是挺意外的， 这还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很可怕。就是当时空姐已经给你发笔和纸了，就是很意外，就是这个真的太意外了，我都没想到。 当时你怎么想的？这个情况下 很淡然， 我的天， 就是既来之则安之嘛。 对啊，已经这样了， 已经这样了， 这 不是我能改变的。 那所有在你身边的朋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当时 他们就觉得这个，对，你说我飞机上的吗？ 对啊，飞机上的朋友 哭的、闹的、吐的， 你看看 都很吓人，什么都有， 人性都会这个时候表达出来。 那有，如果要说好的意外的惊喜， 对啊， 除了这次的高加索给你的， 那就 太 多 了， 真的是太多了，就是那就太多了。 好， 如果要是说意外之罪，那你应该是评不出来的吧？ 啊，对，这太多了，就是意外太多了。 就是因为旅行当中的一个又一个打引号的意外，串起了我们的旅行的意义哈。今天我们要好好说说格鲁吉亚，还有哪些地方？ 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 对， 上次主要说的是 阿塞拜疆 啊，这次是自驾30天在这个地方玩。我说那些其他的地方跟 剩下两个国家呢？ 对呀、 这样吧，我先做一个大概的一个这个地区的一个普及吧。 好的，灯光 啊， 音响到位了吗？好， 到位了。 1, 2, 3, action。 首先高加索地区呢，它外高加索地区就三个国家，刚才我说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那阿塞拜疆呢是这三个国家里边唯一一个穆斯林国家。也是这三个国家里边唯一一个这个，就是这三个国家里边相对比较发达的。那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都是东正教国家。格鲁吉亚我们知道，它是因为红酒而非常有名。 红酒都没喝过。 大家都知道，我们喝红酒吧，主要是两，就是现在市面上存在的这个红酒的酿造技术，主要两种，一个是像传统的欧洲的这种新世界的，不是旧世界的酿造， 是的， 酿造技术，而其实格鲁吉亚的酿造技术比他们还要早。 那 就红酒还要早。 我的天 哪！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啊？你说， 就是新世界的酒啊，就是打开就能喝，你不会觉得酸。那这个叫的就是不用醒酒，直接喝就很美味。 那倒不是，它新世界就是 不是积攒了个知识。还说漏了， 主要是因为这个酿造技术的问题啊。而且格鲁吉亚它的酒呢，它更有名的是因为它第一是它的历史很悠久，第二个是它的这个包装很有名。它原来我们平时喝的这种葡萄酒都是那种玻璃瓶，对吧？ 对呀、 它那是那个陶罐的。 哎呦 妈呀，这不是陈年杜康吗？ 每个陶罐都装的特别有设计，有设计感，有特点， 感觉啊， 陶罐的， 哎。而且我们怎么说呢，他的酒呢也很便宜。我说的是我记得我们去那儿的话吧，他的一瓶酒可能也就是350块钱。 是也是750毫升的吗？ 对，350人民币那种。 哎呦， 就是很便宜，酒还很好喝。然后呢，这是格鲁吉亚的第一个印象。第二个印象呢，就是格鲁吉亚他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比如说他有这个一些教堂很有意思， 因为它是那个，对，它就是那个代表性嘛。 对，比如说有一个教堂叫姆茨赫塔，有一个叫生命之柱大教堂。这个教堂传说当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那个披风被当时的一个格鲁吉亚籍的犹太人把这个披风买回来，珍藏在这个家里边， 很珍贵。 然后呢，他的妹妹呢，非常也是一个信徒，所以就把这个耶稣的披风穿在身上。结果没想到她驾驭不了他。然后他就死掉了。 所以后呢，他哥哥就比较就很伤心，就把他的妹妹和披风一起埋在了这个地方。埋在这个地方以后呢，结果没想到长出了几个树，非常粗壮的树。后来有一个传教士到了这里以后呢，想在这里建个教堂，就把这树给砍掉了。就把这树已经砍断了，结果发现树不倒，还悬在空中，啊，说明它是有生命在支撑。 是真的 啊，当然这是 传说 啊。当然这个事儿是这么来的哈。就是说，然后呢，这个传教士觉得 生命之树， 哎，他觉得这个是耶稣显灵了，所以就拿这几棵树做了现在这个教堂的支柱，到现在还在。 承重墙壁。 那现在这个柱子还真的是木头？ 真的是木，就是有一大部分还是木头的，有一些已经因为历史久远可能给换掉了，加固了，但是还有几根是木头的，确实是啊。 木头的。 对。 但是它是有根基的。 有根基的。 OK。 那比如这又是一个，但是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教堂啊，我就包括我们在格鲁吉亚的时候，还有一个叫库塔伊西，有一个叫格拉特大教堂，哇！建议大家如果去的话，早上10点之前到哦。 为什么 光影效果特别好？ 对。就是它是一个圆顶型的穹顶，然后旁边还有那种彩色玻璃。早上10点去的时候，告诉你那个灯，那个阳光，哇，满屋子的阳光洒进来，超级赞的，非常神圣，非常的独特。然后我们去了还没有人，于是呢，这个神，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10点之前到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神父也上班了啊。 哟，对。 然后三个神父， 哎，他走路是外八，你看。 三个神父给我们做了一个专程的2个小时的弥撒。 哇。 就是没有别人， 只有你们。 对，太棒了，真的，我们不愿意走。那个耶稣光真的是太美了，就是这是我 可以拍照吗？ 可以拍照。我走过的教堂，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我走过教堂看过教堂不会低于200座。但是这真的是我看过的最精美、最震撼的教堂，而且它的壁画尤其的精美。 完了，梵蒂冈输了。 如果说 200座教堂， 对，还有圣母百花大教堂，这都是世界知名的教堂， 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再往格鲁吉亚走，那格鲁吉亚还有一个地方，比如说叫做 教堂转完了，哎呀，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想那个大顶楼啊，那个我插几句哈，我激动，那个彩色的玻璃它是圆的嘛，那个10点钟阳光洒进来，它整个就得。那个演讲的现场就是那个彩色的布置吗？ 它是这样，这个因为东正教堂基本上是方形的嘛，但是它穹顶是圆形的。 圆的。 东正教的那个挑高特别高。 对，它的那个圆形的穹顶不有几个那个上面有玻璃有窗户吗？ 对。 那一般墙上为了采光，还有那种长条形的这种彩色玻璃窗，所以这个时候光线它不光是从穹顶那个 侧面也 打进来，侧面墙上的这个玻璃也会打进来，所以它会有很多束不同的这个阳光，非常明显的阳光打进来， 交织在一起。 哎，交织在一起，真的非常。非常神圣， 而且东正教教堂特别美，它都是金红绿交织的。 然后这个时候又响起了神父这种非常悠扬空灵的这种唱诗的声音，哇，真的是很神秘，很唯美。 神父的英语都很好哦， 是的，是的， 就是很有意思， 很有仪式感， 对， 很有意思， 真的很有仪式感。当然还有很多的教堂都很有特色，我呢要讲呢，我可能一时半会讲不完。 好，没问题，没问题， 太多了啊。 可以，可以啊。 这个叫什么名字来着？ 叫格拉特大教堂。 格拉特 修道院在那个库塔伊西啊。当然这个教堂会有很多，会有，而且包括它的，比如说有它第一个这个在公元300来年，格鲁吉亚第一个把基督教把这个这个东教立为国教的时候，它的第一个教堂，比如叫。圣十字修道院，包括它还有后来的这个萨帕拉修道院。萨帕拉修道院在一个山里边，我们当时是开着车四驱还打滑的一个山里边， 哎呦， 啊，里边的壁画也非常非常的精美。当然这些东西呢就太多了，我一时半会儿根本讲不完。我欢迎大家随时去关注我的微博，随时去看。 是的，是的， 啊，我今天就讲不同的类型。 好， 比如说我们再往里走，我们有这个，有一个叫梅斯蒂亚。梅斯蒂亚这个地方，它是在山里边，就开车盘山公路，咔开好久，开好久。当然，对冬天的话，对驾驶技术真的要求很高。 哦， 而且因为 你是自己开还是有 朋友 自驾呀？ 对，因为打滑嘛。 哦。 因为我们都是全程开着四驱开。 对。 然后到了梅斯蒂亚这个地方，它就有很多那种古丝绸之路的那种千年古村落。 来了，你 来了。 哎，我跟你讲一个特点，想象这个村，想象一下这个村子长什么样子。如果你去过川西，去过四川的西部，去过羌寨，你可以想想，或者藏寨， 没去过呀。 它的那种碉楼啊，它有很多这种碉楼，以前也是集防御和住宿和这个 功能性很多， 功能性很多的这种古村落，真的是与世隔绝。它不能说与世隔绝吧，就是。啊，远离尘嚣，在山脉中间，然后四周都是雪景。刚才我那个视频里边有航拍的那 个，白色的那个， 真的很漂亮。然后老百姓真的好淳朴的那种感觉， 是他没法不 淳朴， 因为他接触的少，对不 对？就是非常的 不是社会人。 对 呀、 啊， 不是不设防， 对呀、啊， 对呀、 啊，非常非常好。那比如说我再往南走，那比如它还有一个这边不是里海吗？它在黑海沿岸、 嗯， 那就是格鲁吉亚的西部有一个黑海沿岸，叫这个城市叫做巴统啊， 巴统， 对，巴统、 嗯。 那巴统这个城市呢，可以说是格鲁吉亚应该说是现代化的比较明显的一个城市， 算是现代的一个城市。 哎，在这边呢，因为它黑海边，它就跟阿塞拜疆的巴库一样，在里海边它都有那种高楼啊。有一些现代化的一些设计啊， 嗯， 哎，包括我们这个在网上见到的，曾经有一个，我不知道我说一个雕塑，你们应该知道，就是两个人跟钢化人一样，然后两个人转来转去，哎，合体了，然后又分开了，那个一个雕塑，肯定很多人都知道、 哦、 啊。 好， 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这个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 对，这个就在巴统、哦、啊，我留一个悬念。 好好好，巴统、 哦。 对，对吧？像格鲁吉亚，我们就当然还有很多啊，包括你可以去西格纳吉。那西格纳吉它有这种什么怎么说呢？西格纳吉它是一个以酿酒而闻名，所以它离第比利斯也很近，你开离它首都很近。 那个酒是红酒， 红酒 哦、 啊， 红酒。 然后你开过去以后呢，就是你能看到哇，远处绵延起伏的雪山，真的你就真的一片雪山就在你的面前呢。然后一个小村庄在山上，伸向雪山，哇， 酷！ 天哪， 漂亮死了！ 那个村庄有颜色吗？ 红顶啊！ 哎呦， 哇，遗世独立的村庄， 真的漂亮死了！它是因为我说了嘛，远处是绵延起伏的雪山，中间是一个大山谷。这个村庄呢，就在一个伸向这个山谷的一个山脊上，就感觉掉下悬崖的那种感觉。一个村庄真的是好漂亮！ 哇，这个村庄我在想，如果要是夏天。山花烂漫的时候，它会更漂亮。 哎，对，而且这个地方，而且这个西格纳吉有一个全球非常特别的24小时的民政局， 哟， 就是全球的人随时随地可以来这儿登记结婚。 啊，那它是有法律效力的，是吗？ 是的，它至少得到格鲁吉亚承认的。 哦， 24小时， 有意思吧？ 对，全世界的 3点半。 哎，什么事儿啊？ 结婚去，咱俩登记去吧。 啊，登记行。 他这个24小时，他就是一个，他总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吧，就是他为什么是凌晨每不休息呢？是什么意思呢？ 啊，怎么说呢？ 有没有故事？没有。 啊，我不能说有没有故事啊， 哦、 就是怎么说呢？本身他这个事儿呢，我去了解的时候呢、 哦， 其实我运气不太好。 哦。 当时我去那天呢，就因为叫他、 那个、 不是叫他那个建筑维修。 哦，维修的。 啊，维修就没办法了， 嗯、 所以没有经得去， 嗯、 运气不太好。 嗯。 所以呢，你要说这里边本身里边有太多的故事呢，我都没有来得及去了解， 上网去查一查， 去查询一下。 刚刚你说那个连绵的雪山有一个小村庄、 嗯， 这个小村庄你们去是因为就有一个那个登记的那个地方， 一个是因为它有个登记的、 哦、 登记的民政局， 是 还有一个这个地方它这个村子确实远看过它照片非常的漂亮， 嗯， 第三个这个地方是产红酒的， 哦， 所以 这个村庄是产红酒的， 哎。我们就专门去了。 大家想象一下啊，在连绵起伏的雪山，这是冬天去的， 而且看着雪山，找一个景观餐厅，吃着当地的菜，喝着当地的红酒，哇！ 刚刚到了说夏天的夏花烂漫的时候，点一杯红酒，当地的红酒， 太美了。 陶瓷做的哇， 陶瓷做的酒瓶、 啊， 然后呢，红顶的这个小房子， 太美了。 绵延的雪山变成了漫山的都是那种绿郁郁葱葱的，有绿色有彩色的花， 很漂亮。 哇，这得多美！ 对， 我们只选最贵的，不选最好的，就这么一顿饭在那边得多少钱，并且 啊，我觉得不算贵吧。当时我们是8个人， 嗯 啊， 8个人， 哎，我们8个人，两个车， 那就两个车， 两个车自驾， 嗯。 啊，我觉得啊，人均消费100块人民币吧。 天 哪，真不贵了。 景观餐厅， 景观餐厅， 对呀， 哇，好便宜，好便宜。 哇，站在高处俯瞰整个这个城市小村 庄，非常非常的棒， 好棒啊！ 哦、 嗯 嗯。那比如说这个，我们格鲁吉亚讲那么多， 好，格鲁吉亚啊， 再讲点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好快啊！好像亚美尼亚、 啊、 来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亚美尼亚。 嗯， 亚美尼亚这个国家呢，它也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 嗯哼， 比如说。亚美尼亚是全世界第一个把基督教立为国教的国家。 哇 哦， 好像百度百科啊，刚才 啊， 对， 请语音播报一下， 比西方的国家还要早 哦， 亚美尼亚 就非常非常早。那这里边也会讲，也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啊，我讲的那拉开就讲不完了。 嗯， 就是反正他在公元303年的时候就把这个基督教立为国教了啊，当时也很复杂，就是当时的国王呢，他是一个传统宗教信仰他们国家自己的宗教， 嗯， 然后呢，当时呢这个传教者呢，这个格雷高列呢，就是他觉得他父那个国王呢，虽然是而且是一个暴君，于是呢他就联合了好多的侍卫，就把那个皇帝给弄死了，就把当时国王给弄死了。 狮子王的故事 啊，把那个国王杀了以后呢，这国王的儿子继位了，国王的儿子继位了就追究了，就把那格雷高列以及那帮人全给杀了。 哦、 杀了以后呢，为本来还想斩草除根，把这帮刺杀者的后人全给杀了，结果格雷高列的儿子呢，就居然就跑掉了，跑到了土耳其，在土耳其长大了， 在土耳其长大了以后呢， 杀回来了。 哎，结果他在土耳其呢长大以后呢，他就成了这个基督教的忠实的这个信徒。 Uh-huh. 然后呢，回到了现在的这个亚美尼亚，然后想继续传教，结果就被后来，毕竟他的爸爸杀了他的爸爸嘛， Uh-huh. 所以现在的国王还又把他给抓起来囚禁了，把他关在了现在的啊那个亚美尼亚人的亚拉拉山的这个神山下的一个深坑。挖了地下20多米的一个深坑，我们现在自己爬进去都很窄的，就是自己爬进去。 现在这个坑可以体验， 当然可以体验了，可以进去。 哇！ 然后呢，这个深坑呢就非常非常窄，就是一个人的。当然，你要是170、180，你不用考虑进去了， 太胖都不可以， 就进不去了， 堵在了坑口。 然后呢，就把他在里边把他囚禁。然后，但是呢，这个国王呢居然没有杀他，就是一直在囚禁他。结果这个人呢，在监狱，在这个毫无天日的深坑里边被关了13年。 嗯， 结果他天天跟这个国王聊天，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国王他是什么心态，为什么不杀他，还愿意去跟他聊天？ 是。 结果他的诚心，他的信仰感动了国王， 哦、 国王居然把他给放了，关了13年以后把他给放了，然后立马把这个基督教定为国教了。 哦。 啊，这里边这很多的故事很有意思哈。 哦。 啊，于是呢，在这上面就修了，就在上面修了一座教堂，叫做深坑修道院啊。 深坑 修道院， 就是深坑 啊，就是刚才我说那深坑，有两个坑哈。 是的，哦， 对。然后呢，比如说它还有一个这个修道院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不远处就是他们亚美尼亚人的神山，叫做亚拉拉山。 哦、 亚拉拉山呢，当然现在因为各种历史原因呐、啊、战争原因，已经归到土耳其的领土之内了啊。 哦，但是离得也不是很远， 哎、 对不对？ 不远处看到。 亚美尼亚这边的这个公民也是可以去这个山上去玩的。 不能，那已经在土耳其了。不远处就是国界、 哦、 啊， 那不行，只能远观。 当然，这也是亚美尼亚人心中的痛了，毕竟 是 他们的神山嘛，哈。 没错。 然后呢，这个神山呢很特别啊。我要说亚拉拉山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你一定知道，诺亚方舟的停靠地就是在亚拉拉山。 确定吗？ 确定啊。 哇， 圣经里就这么写的呀。 哦。 啊， 诺亚方舟就停在这儿，因为我看那个冰淇淋拍的大片儿、 嗯， 确实那个山不愧为神山， 嗯、 特别的壮美。 对。 哇，就感觉是美的不真实，就整个它的那个造型， 嗯， 它的整个的外貌， 嗯， 还有它的气质， 嗯， 绝对配得上神山这两个字。 是因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或者旅游啊，旅行者说神山，西藏有好多神山， 他懂了啊，冈仁波齐啊，梅里啊， 稻田啊，也有很多很多漂亮的地方、啊 哎。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跟那些风格 不太一样 、啊、 对、 嗯， 包括它还有一些修道院什么呢？就是亚美尼亚的修道院会更有特色。 嗯、 比如说你去塞凡湖，它有一片湖非常的漂亮。 塞凡湖，嗯， 塞凡湖旁边有一个教堂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教堂很特别，很特别。就是这是全世界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个带有蒙古元素的教堂。 哦， 蒙古元素啊，因为这个地区我说了，它这个地区一处在欧亚边界， 嗯， 啊，连接欧亚，所以它是一个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嗯， 那当时这个地方塞凡修道院的这个人就非常聪明，所以呢，我呢就等于挂上。某某友好啊，我们蒙古人，我们是友好的呀、 嗯。 然后呢，然后另外呢，就是他把这些神像，或者是某一个神这个某一个这个传教士，就把他已经把他的外观都已经把它蒙古化了，比如他留着这种小辫子， 哦， 然后外观脸是 讨好他们 啊，蒙古人那种脸，然后呢留着那种蒙古人的胡子， 嗯， 然后就是把他的脸做成了蒙古人的样子，哎，然后上面还写着蒙文啊什么的，自然，哎，蒙古人一看见他就不愿意去毁坏了。也正因为这样， 也谢谢他 好多教堂保留了下来。 哦， 而且现在你能进去，这个碑还在这儿，也就是距今现在已经700-800年了。 哎呦， 啊、 嗯， 这都很特别。 嗯， 包括它还有一些特别的教堂。再说，它有一个叫做圣毛修道院的。 圣毛？ 圣毛，矛盾的毛。 到底这个圣毛修道院都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哈，刚刚我们的冰淇淋信息量很大。 嗯， 传说故事就像百度播报一样，哒哒哒哒哒，说了很多很快的感觉。 大家一定要好好吸收， 慢慢消化消化、 嗯、 哈。我发现这个行程还真的是适合旅行家级别的人，或者说对那些就是有一定深刻经验的朋友可以去。 你要了解这个故事，你就会觉得非常有意思了。 是的， 嗯， 到底下面还有很多关于那些方面、嗯、所有的一些精彩推荐。我们的冰淇淋已经杀不出闸了，多亏有个广告的间隙哈，让他稍事休息，我们下半段再见。 好。 あの日若すぎた僕へ今

而且这个叫这个修缮，它这个石头呢是塞凡这个湖边这种石头修建的。塞凡湖有一个特点， 石头修建的， 就是塞凡湖的旁边的石头有一个特点，就是那种黑石。 哦， 啊，它是用黑石修建的，就是黑色的这种石头修的修道院。然后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冬天的时候一片积雪覆盖，然后它的旁边这个教堂这个修道院就矗立在， 通体是黑色的， 哎，就主体结构吧， 哦， 然后房顶是那种红顶的， 红顶的， 然后它就矗立在一片蔚蓝色的湖区旁边，啊，就非常的， 那颜色太夺目了， 啊，我有照片啊，你们看，那湖非常的蓝啊，就很好看，很好看， 根本就没有污染呐， 有蓝色的湖，白色的雪，黑色的墙，红色的顶，啊，就是色彩很丰富。 到时候你这几个颜色， 你说吧， 拼在一起， 太美了， 对， 好棒， 非常的漂亮， 而且没有人。 对，没有人， 对不对？ 而且这些东西说实话，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嘛，也其实这些我刚才跟你讲，包括你讲那蒙古人的这些元素， 嗯， 其实很多东西是没有去没有东西的，因为这些东西在网上搜不到的， 嗯， 没有简介的， 独家的。 哎，我是因为请了一个当地的人啊，他是做旅游非常资深的一个人， 哦， 当然也是英语跟我讲，也是一直在英语在跟我讲。当然我不能保证我真的100%都听懂了啊， 了解了解 啊，但是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 嗯， 就是我能把这些东西给讲出来。再说了，比如他还有一些有意思的修道院哈，比如说刚才说一个圣毛修道院， 嗯， 啊，他是圣毛矛盾的毛啊，嗯，据说呢当年这个耶稣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罗马士兵不有一个矛吗， 嗯， 就是在耶稣捅耶稣那个肋骨的那只矛后来就流传到了亚美尼亚， 哦， 然后呢就被珍藏在了这个地方，于是呢在这地方建了个教堂叫做圣毛修道院， 哦， 圣毛修道院呢又叫这个洞穴修道院， 洞穴 为什么呢，就是它这个啊，它这个修道院主体结构是在洞里边的，山洞里边挖出来的， 嗯， 挖出来的，就是当年为了躲避谁呢，躲避那个达拉人的入侵，所以他们就藏在里边了， 嗯， 藏在里边在洞里边挖的。 你发现这些修道院都有一些功能， 对， 全村庄也有功能， 对， 所有都有功能性。 对，当然它这个修道院的洞穴修道院，它里边是连续它好几个洞，里边其实好几个修， 哦， 好几个教堂。 暗中观察， 哎， 对对对对，需要保护自己。对， 然后这个教堂呢，就是它其实里边光线很暗嘛，因为在山里边， 嗯， 它是依靠山体来建的，但是建在山底下，所以它有泉水。你到现在进去你还能听到那个泉水叮咚的声音，这个泉水从里边流出来，而且这个水到现在是能喝的， 哎呦 啊， 各种过滤，哦， 啊，那绝对是比矿泉水 甘甜 纯净水还要好， 甘甜， 啊， 真的， 那雪山上经过多少层过滤下， 对呀， 啊， 对呀， 啊， 你想我们老家那块哈， 嗯， 就是以前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泉眼， 嗯， 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家里住平房没有自来水，就是有的时候水管会被冻住， 嗯， 然后你就是去那个泉眼去打源源不断的清水， 嗯， 回来喝， 嗯， 哎呦，我就一直留存着那个记忆，结果去年的时候我一看，哎，缺眼呢？ 没有了， 已经成为了排水沟。 哎呀， 哎，我好伤心呀！ 确实， 对，就已经 时代变化了，很多人变化了。 但是这个地方它就一直都是能喝的，我觉得这个生态环境肯定会特别好， 非常好。 嗯， 就是你发现，就是你刚才说很多，在我们5月2号那期说有什么燕子筑巢， 嗯， 对不对？ 嗯， 那这几个国家的生态环境 是 不是也很好？ 都是非常好的， 就没有什么人，而且你说雪山会有你这一趟的就自驾行程当中会有一些动物，看得到吗？你会有印象吗？还是不是很多？ 狗比较多。 哦，狗比较多 啊，嗯！我还记得那一幕，就是女生在跳着芭蕾， 对， 有一个狗狗就蹲在那儿， 哇，哦，好安静的观众，而且它是全场除了我唯一的一个观众。 是，那个狗狗真的就立在那儿不动， 一直在那看啊。 啊， 我觉得这个狗真的好。这个表情很严肃，不是，表情很认真， 是的， 然后蹲在那儿一直看了好久，对不对？ 哎，那个跳芭蕾的那个场景是在哪里？就是，那个， 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圣三一教堂。 哦，圣三一教堂， 圣三一教堂 很神圣的一个 好棒的地方。这个地方我们也说过，圣三一说过的， 嗯， 对对对。 其实除了修道院教堂，它现在的功能除了可以听一些故事，就是供游人参观的，是吗？ 嗯， 它有功能性吗？刚刚除了那个弥撒，还有一些 可以结婚呢。 哦，对，可以结婚， 对吧？ 哦，教堂，对， 可以洗，可以洗礼啊。就是我们中间有好几次看教堂，就碰到了当地的，就抱着小孩 啊，我也碰到过。 哎，去洗礼， 嗯， 对， 然后有结婚，我们都碰到过。 嗯， 然后他们高加索呢，这个结婚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传统服装，我们也碰到了。就是男士女士都穿着那种新郎新娘穿着特别传统的服饰， 嗯， 然后在那儿教堂中间， 啊，接受这个神父的这个主这个祷告啊，神父的这个 是 对主持啊，然后一家人都站在旁边啊，然后完事儿以后我们都可以去合影啊， 哦、 啊，特别棒啊， 还挺融入的， 对、 哦、 对，然后小孩在那洗礼啊，就是我们这整个过程都能够见到， 都可以见到、 哎，都可以去看到，只要我们但我们别打扰他们哈， 嗯， 就是都是非常好的。 全程如果想要去拍照，是不是征得别人的同意？说我想 啊，对你最好征得同意， 好的， 对，征得同意他要是可以，你没问题的。 因为是摄影师嘛，他肯定需要捕捉这些。 哎、对对， 嗯， 然后 而且在教堂婚礼其实挺特别的， 很神圣的， 嗯、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哇，耶稣光打进来，天哪，你在那儿举办着婚礼， 哦、真的， 嗯， 想象一下， 真的是很神圣。 你愿意吗？啊，你说什么？我在看灯光呢， 我在看耶稣光呢。 出去。 真的是很美、 哎、是那你不是说体验过当地的婚礼啊，因为每个国家的婚礼的时间不太一样啊、 嗯、 像中国的婚礼很长时间什么、 嗯、 一步一步，他们的婚礼不在教堂举行的话，大概你经历过完整的一次吗？ 不能说完整吧、哦、就是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可能刚刚开始几分钟， 哦 最后一直到结束可能有个一小时， 但是挺快的。 婚礼是婚礼，是不吃饭的。 哦，对对对 对，他们没有吃饭， 没有 对吧？ 酒席， 咱们是因为有酒席时间长啊。 对对 对, 对， 咱们正儿八经的这个司仪跟你讲半天，也就那点时间了。 是的，是的，一个小时左右， 差不多的嘛、 嗯， 对吧？ 类似类似。 其实还挺那什么的、 嗯， 但是他们教堂布置很要花很 那不一样， 哎， 对 对对， 嗯， 是的。 嗯， 所以有很多的有意思的东西和人文在里面。 是的， 包括我就再补一点， 是 就是刚才。啊，亚美尼亚还有一个教堂叫做埃奇米亚金，埃奇米亚金主教座堂。 嗯， 啊，这个叫埃奇米亚金呢，以前是亚美尼亚之前的一个首都啊。 他全都记得清楚，名字完全记得清楚。 这个教堂呢很特别啊、 哦， 这个教堂呢，首先这个地方的教堂有很多个类别，就新式的、古代的，就是各种样子都有。设计 风格教堂群吗？ 啊，教堂群，设计风格都不一样。 哦、 人家那叫学院，知道吗？ 啊，学院 啊。可以，我觉得它叫教堂学院， 圣三一学院的类似这种的， 哎、 啊， 对， 它里边有很多个教堂，然后进去说这个主教座堂里边就很特别，就是首先说肯定很漂亮啊， 嗯、 这是壁画非常漂亮，但是它里边最最值得看的有一个小博物馆， 哦， 这个小博物馆每天五点钟关门，你一定要提前去。这个小博物馆里边有几样东西非常非常值得一看，第一 有 诺亚方舟的残片， 真的呀，要来诺亚方舟， 真的会有诺亚方舟吗？ 啊、确实里边有 啊。 我老觉得这个事情是个神话 啊， 别老觉得 啊。第二，这个据说当年那个耶稣那个圣毛 也在这儿， 在里面 哇、 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当年亚美尼亚刚刚定为国教 啊， 这个把基督教定为国教的这个格列高列当时的一些用品。 哦， 这等于说这都是 还挺珍贵的， 哎，都是无价之宝。 那这朝圣人真的得去，不去不行的。 啊、 对 呀、 啊， 这个 就是很有意思，这东西都非常非常非常值得一看。 冰心呀，我问个问题啊、 嗯， 我也老了，我人生经历也发疯，我就想问一下，诺亚方舟那个塔片是个什么样的？ 就是没有多少嘛，就一大、 哦、 一小块， 真的， 因为 什么什么材质的呢？ 木质的嘛。 木质的 啊，因为这个据记载说，当年这个诺亚方舟的不是，就是最后这个幸存者下来过船，其实经历过大浪，这个已经毁掉了嘛， 嗯， 所以这个残片已经到处都是了， 嗯， 那、啊、当然据记载，这个残片也是现在也是这儿一块那儿一块这一块那一块的， 嗯嗯， 啊，就是没有不是一个完整的船了，已经， 哇、 哦。 嗯，木质的一片， 木质的， 嗯， 那当时肯定是存在这么一艘船， 嗯、对对 对， 也挺珍贵。 它叫诺亚方舟号， 对、嗯、对，诺亚方舟嘛， 对对。 哎呀，我发现这些教堂、这些传教士、这些所谓的东西都是非常当地化的哈， 嗯， 你去别的地方看不到，顶多有一个什么教堂，但是没有雪山啊，没有村庄啊，没有千年这样的一些。 嗯 对 啊，那种感觉、 嗯， 而且我是觉得来到这些地方，好像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嗯、 随便一个就是上千年 的，是的， 对 是的。他们结婚的服装是什么样的、 嗯？ 你刚才说是那种很长很重的那种吗？ 我怎么描述呢、 啊？ 就是高加索地区啊，包括俄罗斯境内的北高加索地区，就是他们那些、 哦、 女士的服装呢，我先说男士的服装吧。 好、哦， 男士的服装呢，他们都喜欢就是穿那个一个袍子， 嗯， 这个里边衣服就不说了啊、 嗯， 就是外边一个袍子，就跟咱们以前那种这个叫什么呢？有点像那种。啊、这个形状它是一个倒梯形的，有点像那种战袍那种感觉， 加垫肩的， 哎，加垫肩的，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呢，胸前呢会有那个一个管儿、 哦， 这管儿干嘛的呢？就是说当年这个打仗的时候，他们这是插火药的， 哦、 一个一个火药管儿、 哦， 武器， 哎、 嗯， 我们拿着枪，我随时可以方便换火药，胸前拿特别方便， 是 对吧、 哦？ 随时换火药管儿。然后 游戏设计师可以借鉴这个桥段啊 啊， 游戏设计师。 然后他们的高加索地区，他们都身上男士都随身配那个小匕首，那以前那样的啊，以前现在的不允许，没有了哈，就是小匕首非常非常的精美。就是这样的， 男士， 而且男士都喜欢戴那种有黑色的圆帽、 哦、 啊，黑色的那种，就是有点像那种 哎，怎么说呢？ 很复古，就像以前好像是那个、 不是瓜皮帽啊，就是那种有形状的那种帽、 啊。哦，知道，哦哦， 有点像那个国王加冕时候那个。 那倒没那么大， 啊、没有 那么大 啊, 啊， 没那么大。 那是王冠 啊，那是王冠，反正戴帽子，穿那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服饰。 哎，对对对， 女生是不是特漂亮啊？ 啊，他们女生挺漂亮的， 是不是？ 啊，你我看的视频里边有几个给你看过几个阿斯拜疆美女，是不是很漂亮？ 他们穿的衣服也是很艳丽吗、 啊？他们的衣服很艳丽的，就有很多种那种民族服饰，就是、 哦、 啊，很特别的那种。当然，我你要跟你描述，我描述不出来。 是的， 反正就是很漂亮， 看看去 啊！我那有照片可以去看、 冰清玉心微博就叫冰清玉心， 哎，冰清玉心， 各位去看看 啊！我觉得再给大家讲点这个贴士吧， 贴士，小贴士， 啊、小贴士、 嗯。在上一期节目我们也说了机票和签证啊， 对， 很简单啊啊！另外一个，我最后呢想说一个这几个国家要走的顺序啊，很重要， 顺序很重要， 对， 不要走冤枉路 啊，不是不是走冤枉路的事儿、 对， 是有可能你走反了，你去了这个国家，你就去了另外一个国家了。 哎呦， 啊，当然这里边原因 呢， 这里边原因因为历史啊、宗教、政治这东西我们就不说了、 我就回不去了，那意思、 就回不去了。 哦， 举个例子、你先去了亚美尼亚，你就去不了阿塞拜疆。 哎呦， 哦， 因为他们有一些争端哈。然后呢，但是所以我们建议的顺序是怎么走呢？ 哦， 你可以先到阿塞拜疆。 嗯， 如果你三个国家连着走的话啊，你又不想走回头的话，那我觉得我这个线路应该是最合理的。 好， 你可以从北京，你可以直飞阿塞拜疆。首先你还省去了转机啊。而且这也是最合理的，你从阿塞拜疆啊玩一圈过后，从阿塞拜疆到格鲁吉亚，格鲁吉亚玩一圈以后呢，就等于北上嘛，啊，格鲁吉亚的北边，你北上格鲁吉亚，然后格鲁吉亚你就一直走到西边，如果你要是想陆路的话，你可以从巴统直接下来就到亚美尼亚了，你下来过后其实距离也就200多公里，就很近， 就是 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他们两个国家没法直接走， 哦， 必须经过第三国。 哎、 就是你必须要去格鲁吉亚去中转一下才能进亚美尼亚。 好的好的。 但是你进了阿塞拜疆，你有了阿塞拜疆签证，你是可以进亚美尼亚的。当然入关会被盘问，他会问你，比如说你干嘛去啊，玩多久啊、为什么要去啊、都去哪儿了呀，但是他一般会让你进去。但是如果你的护照上贴了亚美尼亚的签证，尤其是纳肯地区的签证，阿塞拜疆你就没戏了。 哦 啊， 他不让进， 对、 对， 哪怕是中间国也不行 啊。对，你只要有了这两个这国家签证，你中间国你再去阿塞拜疆，对不对？ 也没戏， 没戏。 了解了 啊，所以就是顺序很重要啊。 是的，是的， 顺序很重要 哦 啊，也是反正比较多的原因吧。 先飞阿塞拜疆，记住了哈。 是的， 当然你也可以先飞格鲁吉亚，当然你飞格鲁吉亚，你要再去阿塞拜疆就走回头路了。 是的，是的。 但是我是说，你要不想走回头路的，可以怎么走？ 好的， 方便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哎，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所谓的小贴士，是总结是你去的之后总结出来，是你去之前就总结？ 去之前我就了解过、因为也有很多前辈们走过， 是是， 也提示过你不要走错了哟。 哦、 然后所以说，我也就专门做了一个顺序，我自己走完，我确实先去了阿塞拜疆，到亚美尼亚的时候被盘问过啊，确实被盘问过。 哦，好的 啊、而且我因为我先去了阿塞拜疆嘛，我去了阿塞拜疆以后呢，我就拿着阿塞拜疆的，因为我有阿塞拜疆的签证，后来我就去了亚美尼亚，而且我在阿塞拜疆有朋友，所以当我在就是我们当时阿塞拜疆的当地人接待的我，结果当我到了亚美尼亚到了纳卡以后，我的朋友就跟我留言说，那你这样你以后就再也来不了阿塞拜疆了。 哦， 就是不光这一次，以后也不行 啊。换完护照是可以的 啊，就是穿了出入没有这个显示、 啊，对对对， 显示 你只要有这个签证你就没戏了。 他不能贴纸吗？ 他 贴纸然后哎撕下来， 那是违法的啊、 哦， 撕签证是违法的。 还有就是刚刚说到那个朋友发信息， 忘了 问这三个国家的这个通讯怎么样了 ，WiFi 怎么样啊？ 哦、 你那边的这个比如说联系啊、拍照分享是 WiFi 还是租的还是怎么样？ 啊，是这样，我呢、是提前在国内带了一个 WiFi 哦， 就是当时。你要想全程覆盖是不大可能的哈。 哦， 就比如说我带的这个 WiFi 呢，就是我在亚美尼不是不对，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都能覆盖。 嗯， 啊，都能够没问题。但是到亚美尼亚，我这个 WiFi 就覆盖不了了，因为目前有些地方它可能没弹拢啊，或者怎么着的。 了解了。 啊，但是比如说你要是我们自己国内的卡、咱们国内三大运营商的卡，你过去都能用，你们开 4G。当然开4G你都能用哈、但是我们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们自己在外边去自驾呢，可能你就开不了谷歌地图啊。这是一些。这他们之间的协议的事儿啊， 是的，是的， 对， 了解这个事情 啊、所以呢、而且我到了亚美尼亚以后呢，比如说我去这个纳卡地区的时候，纳卡地区就是什么手机都没信号了， 哎呦， 因为是争议地区嘛， 哎呦， 那就没办法了， 保密 啊，就你就完全没信号了，所以这个时候啊，这正常来说，如果说你只是用咱们国内的运营商去开4G，基本上是问题不大的， 其实 当然有没有4G那就不好说了啊， 是。提醒大家，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通过微信就可以办这个东西，比如说你香港啊，买一个几天的卡，3天无限使用，无限量，1天30块，然后你去到东南亚、马来西亚都有很多这样的， 对对对， 不用换卡， 只要有开通司机的都可以用， 但就是导航会有问题。 是的啊、哦，对对对， 它是运营商的问题。 是的， 反正大家就是连个 WiFi， 我觉得连 WiFi 还是 上网没问题， 没问题， 上网没问题。 是的，酒店的 WiFi 这个情况怎么样？你觉得？ 嗯，基本上还 OK，、啊、 还行哈。 你不能说太快吧，反正还 OK。国外的网都那样。 好的好的。 发达国家也那样。 嗯。你就上五月二号那天，我们说的是主要那个国家嘛，那饮食，比如说有 阿塞拜疆 啊，对啊，嗯，这两个国家的饮食跟阿塞拜疆是相同的吗？ 啊， 就习惯上来说， 其实他们还是有很多东西比较相近的 哦。 怎么说呢？就是第一，他们原来都是前苏联国家嘛， 哦， 有好多 原苏联国家地区， 对， 嗯， 好多东西还是比较相似的。 对， 然后他们也都吃那个我说那个刚才上次说那个薄饼， 饼和烧烤摊那个的烧烤那个盘子， 那个、 对不对？ 那个喇叭， 他们也有红菜汤吗？ 格鲁吉亚有 奶油蘑菇汤，什么 格鲁吉亚有 是吧？ 对， 然后格鲁吉亚的哦，对，格鲁吉亚的包子挺有名啊。 包子， 对这个这、 啊、 对格鲁吉亚的包子很有名，这个我 这么激动， 这个我一定要说啊，格鲁吉亚包子很有名，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同行的有一个朋友，就刚开始去我们吃第一顿的时候，我说格鲁吉亚一定要吃这个包子，因为什么特色？哎，第一顿吃这什么呀？因为格鲁吉亚包子它跟咱们包子一样，它不像咱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灌汤包啊，这个都特别特别薄啊，皮特别特别薄， 很厚是吧？ 发面皮特别厚， 发面的， 哎，发面的特别厚。然后呢，尤其是它包子最后拧到中间那块，不是形成一个专门的那个面疙瘩？ 啾啾 啊，啾啾。哎，那就是全是面团，你根本你到后边你就吃。 舅舅是个馒头。 对，舅舅是 一口没有再一口啊，过了。 舅舅是个馒头。 对，等于说你把这个吃完过后，馒头也吃到了，包子也吃到了。 哦。 就那最后这个就是好多人都没法吃，因为他说他太硬嘛。 哦。 啊，我们朋友刚开始吃，这什么呀？哎，结果 改观，为什么改观？ 后改观就是发现，哎，这东西挺好吃啊！吃着吃着过后，每顿都要吃，每顿都要点。 哦。 就是这是格鲁吉亚一定要尝的包子啊。 它有馅儿吗？ 有馅儿，有馅儿。有馅儿，有馅儿， 大吧？ 啊，大概有一个拳头这么大，拳头这么大 了。我跟你说，在 男士拳头这么大。 我突然间想起来，我在俄罗斯的时候也吃过一次，就是类似于这种餐。它那是不是俄罗斯的民族传统？ 就是格鲁吉亚的包子， 就是格鲁吉亚 有 啾 啾啊。 对，它也有那种炸鸡块，然后也有这种包子。我说这包子是什么东西呢？就要了一个，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东西。然后要了一个，哎，确实还不错。 是那样的吧？它一个大包子拧来拧去，拧一个啾啾那样。 你把那个馒头去掉了。 对，格鲁吉亚包子 面挺韧的。 嗯，这是格鲁吉亚的特色， 就是素馅、肉馅都有吗？ 啊， 基本上 有肉馅。 好的，好的，对， 嗯， 哦，这是包子啊， 啊，就是很多有比较，它这个也比较有特色啊， 嗯嗯， 包子里面油特别大，我感觉 啊，对，它有其实有点像灌汤包， 对， 就是皮厚， 那还行啊，不错啊，就是那个啾啾有点大， 一咬开它那个肉馅里面直接往下流油，油多到那个程度， 所以你看他们当地人，我问他，我说你们这个为什么做成这样呢？当地人说，哦，我跟你说啊。这个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汤汁儿，所以我怎么吃呢？那你拿筷子，他们不用筷子，我用刀叉，你怎么吃啊？你刀切下去，油不全都流出来了吗？ 就用包子吸？ 不，我们不吸，那吸那是我们 蘸， 不拿着那啾啾吃啊。 哦， 啾啾是有这个， 你还不烫手？ 功能性 对， 还不烫手对不对？ 拿着馒头吃包子， 哎，这样你就可以这个汤汁儿你也能够吸到， 对 吧？ 对对对， 然后呢，你还烫不到手。所以人家有人家的考究啦， 是这样的， 是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地方的生活习惯 哈， 对， 每个食物都不那么简单， 对， 就是最后了，其实提醒一下，因为这几个地方毕竟有一些安全的提醒哈，作为边境区的话，有没有一些必要的提醒？除了那个，比如说交通上、饮食上的，安全上的，有没有提示大家的啊？ 嗯，暂时没有吧， 没有， 就觉 得很安全， 挺安全，挺安全的，就是 注意事项呢，比如说喧哗呀，去的修道院呀、教堂，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服饰呢？服饰穿着呢？ 首先来说，喧哗这事儿肯定不用说了。 哦、 这个尤其是到教堂那个地方，一定是要保持安静的。 对对对， 因为你会打扰到别人， 嗯， 或者是尤其是那么神圣的一个，大家都在做祷告， 也大家也会自己自觉的。 哎， 啊、 我还是提醒大家，反正我们要自觉，我们要安静啊。 是， 不要尽量不要打扰别人。那关于服饰呢，其实会有一个有一点，就是好多时候，比如说，进东正教嘛， 哦， 东正它都是东正教啊，就尤其是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东正教。啊，当然，阿塞拜疆也是穆斯林国家，基督这些伊斯兰教，他都比较反感暴露啊。 哦， 这个都一样。 那穿得严严的就好。 他不像天主教还好一点， 长裤长衣就好了。 哎，东正教反正你也别穿得太。 因为他们去的是冬天，不牵扯这个， 啊、 对不 对, 对？夏天大家一定要注意， 啊、 对吧？ 对对对，而且像东正教，它正常的严谨的东正教的教堂，女士进去都要裹头巾嘛，裹个这个皮、这个 只露着 啊、不， 就是在头上裹一个这个包，就跟那穆斯林包起来， 对，李淑芬一样。 哎，对，你也、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你也不用说把脸都蒙住，就是包一个头巾，就当然你要自己戴个围巾，我们冬天也自己戴围巾也可以啊，对吧？ 好的。 但是参观者反正他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 啊、好多还是管的， 是吗？ 哦， 好多是管的，对，就还是 大家要遵守。 嗯， 对，这都是 这个事情麻烦。 对对，比如短袖短裤，好多时候不让进呐、啊 嗯， 就是当然我们是冬天啊。但是夏天基本上还是有要求的， 嗯， 啊，就毕竟咱们要尊重人家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嘛， 对 吧？ 对、 嗯、 最后一个问题问，因为去的这个地方的人毕竟是少数啊、 嗯， 中国的朋友去的也少， 嗯， 像你们去任何一家的餐馆也好，吃饭也好，买东西也好，是没有排队现象的哈， 很 少了哈。 几乎没有， 那就挺好的，对， 几乎没有， 对 对 对, 对，不用。 哎，他们这涉及到小费吗？ 对啊，会有服务的这样一些小费、 会有一些， 会、 就是具体看，这都看你个人了嘛。 比如说住酒店的时候给他小费，那在就是用餐的时候会包括在餐费里还是另外给的？ 他们基本上另外给，他不像别的国家，比如像我这次去智利，智利就是他已经明确给你写在 这 个单子里， 15%的服务费， 他已经写在单子里了。 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对， 是， 对， 嗯，问到的啊，咱们都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你看到上面有服务费了， 嗯， 你还会给小费？ 我不会啊， 不会， 就是因为他已经把这个 包 含 在里面了， 对，写在里面。 其实我特别喜欢这种， 是， 就无论你 我宁可他把 标价， 对，对，我宁可他把写里边，我也喜欢他宁可写里边， 嗯，因为你自己掌握不好 那 个 尺度， 对对 对 对，是的， 给一谋你， 对， 我摔， 反正这趟行程呢。是非常独家的，其实也没有很多的去查证的部分，特别是那传说和故事哈， 有好多都是跟当地人问了一个又一个，问了一个又一个，然后跟我解释 交流的自己的心得， 啊、 也希望呢，冰庆赶紧把这趟已经写了一些分享了，是不是？ 啊，微博上写了不少， 微博 就是还没有写成长文，因为一直在旅行嘛，一直在路上，根本没有时间。 大家想回顾这个趟行程的话，可以去微博找到冰庆于心，里面就有非常多，不单单这趟，它所有的行程一般都在里头、 啊、对， 呈现出来了哈。 嗯， 我们要感谢旅行家冰庆于心，谢谢， 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哈。 是的， 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与时》，我们5月6号再见喽，拜 拜。 拜 拜。 school, I'm on a plane.